个性，得癌症的人有某一种个性，得红斑狼疮的人有某一种个性，就是很好变或者是很矛盾的，特别容易变成这个自体免疫失调的这种人啊、哦，这种疾病的状态。所以呢，像这一类的相关研究啊，我想中医也不是绝对的。那我们《黄帝内经》讲的这个喜怒啊，喜怒悲思恐啊，这五种情志，也是一个非常非常粗糙的讲法，不能够说是非常精确的。而这个，因为这一类疾病跟情志的关系啊，西医在临床上面也是清楚的看得到的。所以西方对于这个身体心灵的互动的研究，我想这20年来也都是不遗余力的在进行着。所以有一些相关的资料，甚至大家也不用强求说要中医给你们，因为很多东西西方的研究做的也很好。那就像我有，当然这个今天要跟同学讲这个有一些西方的研究的东西啊，其实在这个上一次的那个《金方本草》课，我也跟同学教过一遍了，所以又是有点重复的了。不过我想还是有一些新同学，所以我们跟新同学玩一玩旧把戏还是可以啊。那就是我要跟同学玩那个大村圈啊，跟这个测试我们的这哪一条经脉被什么情志所伤过啊的这个伤痕判断啊，这是西方的研究，好像是去年吧，有一个外国的学者来台湾教这个东西，那有人学了之后就回来教给我。那像那个像大村圈的这个玩这个把戏，其实我就觉得讲几分钟就教完了嘛。可是台湾现在教这个大村圈的课啊，也是上一梯次的课就要几万块啊，还蛮值钱的。我就觉得几万块什么了不起，我们几分钟就讲完了。我很会把一些东西变得很低贱啊，就像我的朋友就说，你家的塔罗牌啊，这大概是想要气到想要自焚哦、啊，因为我是很喜欢玩塔罗牌的人，那我从来不拿来算人生的大事哦，这几乎都是在算我今天早上要吃面包还是喝豆浆，大概抽吧。那这个非常重要的大村圈呢，我也是拿跟朋友出门买东西，这衣服我要买这一件还是这一件，还是那个大村圈了，就都把它用在一个很低贱的地方。那这个大村圈啊，一般人是称呼它为 O ring 啊。这个因为发明它的人呢叫做大村惠昭啊，是一个在美国纽约行医的一个日本医学医生啊，好像是博士吧。那大村惠昭他的这个姓啊是大念欧欧嘛啊，那昭大村念木拉嘛啊，所以欧姆拉发明的圈圈，那就是取这个欧这个音，然后就变成欧 ring 这样子。所以中文我习惯是叫大村圈啊，那一般的人别人都是叫欧 ring 这样子。那欧 ring 这个东西呢，它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发现。它就是发现说，当一个人的能量啊，全身的能量，就是身心的能量呢，忽然变得比较好的时候呢，你的这个当你手指头捏到最紧的这个握力啊，会变强。如果你的身体的能量忽然变糟的时候，就是如果以中医来讲，就是你的12经络的能量如果忽然受到这个阻碍的话，那这个你的这个捏到最紧的握力会忽然变弱很多，就这个感觉还蛮明显的。那这个捏这个握力，你要用食指、中指、无名指或者小指是都可以的。那通常呢，像教我大村圈的这个朋友啊，我每次要买东西说你帮我捏一下，这个我要不要买啊？那他都是叫我看到我这样捏，他就骂人了。他说用无名指，因为他说食指捏得太紧，他掰起来很累啊。那这个，那因为这东西我们在玩的时候是这样的，比如说我的手指捏到最紧啊，我们捏到你觉得最用力掐到最紧的时候，你觉得 OK 说好，然后对方就帮你这样子掰开，这样子 帮你这样掰开，然后叫他记得你这个时候有多紧，然后你再做其他的测试，然后呢再比较说，哎，好，捏到最紧了，你再把它掰开，那看是变松还是变紧，就可以知道这个东西呢对你的身体的能量啊是有好处还是没有好处。那其实教了大村圈之后呢，其实很多中医都可以不要学了啊，因为呢当你生病的时候，你就可以右手握圈，左手摸在桂枝汤罐子上面，然后看有没有变紧啊，还是真武汤比较紧啊，就像这样这样子，其实是可以的。当大家医术还没有练成的时候，可以用这个方法啊来使用这个，但是当然最好是医术要练成了啊，这只是一个过渡时期的一个玩具而已。那我们通常呢做大村圈的空白测试啊，是你们现在同学可不可以就是稍微找旁边的朋友帮忙，就是一个人帮另外一个人捏。我们大村圈的比较标准的空白测试是这样子，就是你先把手捏紧啊，然后呢说我人在这里，然后呢叫对，然后捏到最紧说好，让对方帮你掰开，然后你再说我人不在这里，然后捏到最紧请对方帮你掰开。那通常啊一般性的就是确定你的大村圈还有用，因为有些人他的身体感觉是比较钝的，他怎么掰都是一样紧，那个比较钝，那除了那些比较钝的人是多玩几次可能会比较灵敏一点。那一般正常来讲呢，是因为你说我人在这里是实话嘛，对不对？那你说我人不在这里是谎话嘛，一个谎话的能量通常会让一个人的能量变差一点，所以会变得比较松。可是呢也有人说我不在这里是比较紧的，那就代表这个课不值得你上，你有更重要的事去做啊。就是可能你家里面有更重要的事情值得你去做啊，在这边不是你最佳的选择，所以会变得比较紧，这样也是有的。但反正基本上你就，所以各位同学啊，你们先找旁边人帮忙，随便谁找谁都可以，然后捏一个你觉得对方比较掰得动的手指啊，食指的话太猛了啦，那如果对方是一个弱女子的话，对方就很辛苦啊，你就捏右手给别人掰。因为我们的中医的观点来讲，能量是左手进来右手出去嘛，所以要测试什么东西我们是用左手去摸那个东西。那这个好，先把手圈好，右手圈好啊。如果要弄得比较精准的话，其实最好是什么手表跟什么眼镜之类的金属物就拿掉了啊。然后呢捏好以后呢，说我人在这里，然后捏到最紧说好，请对方帮你掰开。你们两个玩啊，然后请对方记得这个握力的大小，然后呢好，那助教来帮我好了，来静雪你来帮我好了，我说我人在这里，好，然后我说我人不在这里，好，松很多哈。我的话就是还算蛮标准的这个测试结果。那同学啊，你们两种都测过没有啊？同学啊，怎么样，有没有人现在是应该回家的啊？好，同学怎么样，你们是发现什么，你们都不应该在这边吗？怎么笑得那么高兴啊？这个好啊，我们现在要来用大村圈来测试你有没有被情志所伤啊。我们刚刚讲到肝胆，我们就从肝胆开始来测一下啊。那就是测的方法是这样子，你先什么都不想，然后捏到最紧请人家掰开，当作是一个空白测试，记得你那个握力现在大概是多少，然后呢你呢就让对方，就是你这样做对不对，然后帮忙你那个人呢摸一下你的，就是用他的手啊，比如说你过来，比如说 比如说就是人要测肝的话，大概肝经在这个位置嘛，对不对？那我们就乳房下面的章奇门穴或者是脾经的章门穴这一带其实都可以。就是呢，你的右手握起来大圈圈啊，然后呢先做一次空白测试，记得它多紧，然后呢我们帮他的人呢帮他摸一摸他的身体的胁下，然后呢再请他捏到最紧，帮他掰开看有没有松很多。如果有的话，代表你就是愤怒伤肝啊，有就是看松的越多就是肝伤的越重。那同学自己练习一下啊，先空白测试一下，再帮他摸一摸胁下，然后别人帮你摸嘛啊，让别人帮你摸，你再让别人摸啊，让对方帮你摸，再帮你掰开。怎样，各位同学？有多少人是愤怒伤肝的啊？好，怎么样？有没有人能够？哎，各位同学啊，我问一下啊，有没有人摸了胁下之后忽然变松很多的？有没有这样的人？有啊。那其实那这个东西呢，他们外国人教的这个课，因为大圈圈它等于是自己身体的一些能量的唤醒嘛啊，它其实还可以做到更精密。比如说，如果你有兴趣，你可以回家找人帮忙你，就是说我这个愤怒伤肝是发生在零岁到二十岁，还是二十岁到四十岁之间？那当你这样子说，零岁到二十岁之间，跟二十岁到四十岁之间，你还可以比较哪个松的比较多。然后呢，你还可以比较说你第几岁的时候的几月。然后呢，而且甚至还可以说，这事情比较关系到我老爸还有我老妈啊，就是把你弄到很气的是爸爸还妈妈还谁？就到最后可以某年某月某一天，然后某个人都可以算出来啊。所以各位回家继续发展一下啊。那这个。以肝经的测试，主要在测试的情绪，他们外国人发现的是愤怒啊。那如果是胆经呢？那我们胆经使用的接触点是这个眼睛旁边的这个童子髎这个穴啊。所以就是说，如果你要测的话，就空白测试一下，然后呢，请别人帮你摸一摸你的眼角这边，然后再帮你掰掰看。如果有松掉很多的话呢，就代表你的胆经受伤。那肝为里，胆为表啊，那所以肝经受伤是伤在愤怒比较多，那胆经受伤是伤在这个挫败感比较多啊，就是你做什么事情结果没有做成，结果很呕啊之类的，那这样的挫败感会比较伤到胆经上面啊，这是西方人的研究。那这个地方，那像这两个，所以就是肝经的话摸一摸这边，胆经的话请人家摸一摸这边，再帮你测试啊，这样你就可以知道你的这条经伤得多严重。如果你六条如果你五个脏都比较过之后，发现你哪个脏伤得特别重，那我这边刚刚介绍过的关于伤肝的这种种的情志，就要请你稍微考虑一下是不是要收敛一点了啊，就是大概是这样子。那我们台湾人呢肝是第二烂嘛，那第一烂的就是肾啦，对不对？那肾脏的这个象征物啊，我们中国人是说是水，那这个水神呢中国人是叫它做什么呀？叫做玄冥啊。那玄冥呢就是黑摸摸的看不到啊，对不起，没有一点。那玄冥呢，它就是中国人不是说什么你做坏事啊，冥冥之中会给你报应的，对不对？那这个黑摸摸看不到的冥冥之中啊，那在中国人的观点里面呢，指的就比较是举头三尺有神明的那个神明的世界啦。那我会觉得我们中医的这个身体的概念里面啊，好像会觉得人体是有两个肚脐的， 前面一个肚脐呢叫做神阙，就是我们这个肉体的肚脐，那这里是让它经过这个脐带，从你的母亲身体里面吸收营养来构成你的这个肉体。但是这个肉体的肚脐的后面还有一个灵魂的肚脐，叫做命门，生命之门啊，就好像是说你的，如假设我们人有灵魂的话，好像你的灵魂投胎啊，登陆的地方在这里。那因为这地方是你的灵魂投胎登陆的地方，所以这个肾脏这个区块呢就停留了一个调性，因为这个地方是你的灵魂从另外一个世界走到这个世界的门户，所以我们中国人就会说这个脾胃这边是后天之气，肾脏之气是先天之气，对不对？后天之气是消吃东西消化营养得来的，那先天之气就是你投胎的时候带来的哦。那它继续的在你的一辈子中，它还是从另外一个世界有一直在吸收能量哦。所以这是先天之气，就是从另外一个世界滋养你的能量，是从命门来的。那这个如果果真是有一个看不到的灵魂的世界哦，从这个命门这个地方给我们能量的话，那其实肾脏的这个志啊，跟恐，这个肾脏里面所藏的这个神啊，这个志以及伤害它的这个恐呢，就会变成非常非常容易理解。我想这个理解或许也有关系到我在白天教的庄子课的一种理解。我觉得庄子课他对于人类啊有一个很基本的设定，就是说人类之所以会在生命之中有那么多的恐惧，其实就是因为人类啊有了这个肉体。一旦有了这个肉体，你就会觉得这个肉体能够活在地球上的一辈子就是你全部的人生。那这如果那在这个有着肉体活着这一辈子，你就会不希望你的肉体活得不好，所以你会怕你没有钱，对不对？怕你没有名利权势，然后人又会怕死，对不对？那这些种种的怕都是因为我们有这个肉体。那如果你是以一个灵魂人的角度来活一辈子的话，那根本来地球上只是好像来扮演一个角色，打一场电动玩具，赚一些分数，赚一些经验值，然后再回到另外一个世界去换礼物的。所以在地球上面会活得很没有恐惧，所以灵魂人的角度来活这个肉身人的一生，人就没有恐惧。如果是我们完全就是只认为自己是这个肉身人的话，那这一辈子就会充满恐惧啊！这是一个人的情绪上的基本设定。那因为我们这个肉身人的存在是非常脆弱的啊，会让我们觉得说自己是活一段短时间之后就会消灭的东西。那所以呢，既然这个肾脏啊，它是来自于我们，等于是我们这个肉体啊，或者是我们自己所认识的自己的这个表面意识，跟另外一个世界那个更深层的灵魂的我们的一个接点的话，那你就会知道说，它所代表的是我们背后那个支撑着我们活的那个，好像是大宇宙冥冥之中的另外一个属于灵魂的我们自己，就是我们现在还不认识的那个自己。那这个东西我要讲的话其实是很容易遭批评的，因为一讲的话可能学佛教的人学基督教人他们有各自的论点，会觉得我讲的非常的不周到，所以我只能说这是一个文学上的象征物不敢说我在讲什么真正的真理因为我也看不到这些东西的。那如果说果真我们人是有这个灵魂的世界存在的话，其实我觉得学中医一开始就已经承认人有灵魂了，不然那些什么经络什么都不可能存在。那如果我们果真有灵魂的世界存在的话，如果我们果真在地球上面这一辈子是我们的灵魂选择一个肉体扮演一个角色，然后来经验这些东西，来学一些东西的话，那生命中遇到的任何挫败，以一个灵魂人的角度而不是以一个肉体人的角度来说，其实就会就这个灵魂会觉得怎么样，就是我就是要遇到这些挫折来让我变得更强，对不对？就是要面对这些挫折，这每个考验都是能够让我学习到更多东西，让我的那个能力发展到更好的一个机会凡是杀不死我的东西都可以使我更强，所以遇到任何困难的时候就会觉得很有意思，可以借这个机会让自己变得更丰富更完满，所以这就是一个人的志气的一个根本了。可是如果一个人是活着肉身人的角度，已经否定了 这个灵魂的存在的可能性的时候，那任何一个挫败，任何一个困难，他都觉得这世界来找我麻烦，好讨厌哦，就不会那么喜欢面对了。所以这个志气的原点啊，在这个我觉得在庄子里面或者在中医里面，大家都是有一个很基本的设定的。所以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会相信这个困难是要帮助我们成长的，所以就更好好的开开心心的付出该有的心力啊，去面对它，把它解决掉，然后让我们做到我们要做的事情。那这么做的时候呢，就是一个非常长养我们的肾脏的机能的活动。就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呢，身体就会，其实身体会很舒服，说真的会舒服很多。那相反的，我觉得我们现在啊，是活在一个非常阳虚阴实的年代，就是我们现代的人啊，已经即使有信什么教啊，其实帮助也没有很大，就大家都是非常非常执着于一个肉体的存续的问题上面。所以有的时候看那些古装剧或者民国初年的戏啊，都会觉得那个里面的角色是动不动就可以就是生气起来就可以拼命的啊。可是我们现在人都是生气起来也不能拼命啊，就是会受伤不好啊。所以现在我们现在人都是以一种自保肉体的自保为优先的人。那当我们活成一个肉体当作是我们的全部的这种方式去活的时候呢，我们的生命里面就会出现一些对肾脏不好的事情。像我们日常生活中对肾脏非常不好的事情，就是被恐惧支配而做决定。比如说我怕一个人不喜欢我，所以我很努力的讨好他。那这样的一种行为，其实就是以你是被你的恐惧所支配而做出一种努力。那这个努力其实是很不舒服的。你对他好，不是因为你爱他，而是怕他讨厌你。所以当你付出这些时候，你也没有什么高兴的，也没有什么快乐可言。那就是当我们被这些负面的东西所支配的时候，往往就是付出了一些很痛苦的努力，可是呢，却没有办法得到任何让我们快乐的东西。那比如说你因为怕人家不喜欢你，然后对那个人百般讨好，请问各位同学，你们自己或者是周遭的人总看过这种人吧，对不对？那你努力讨好对方，对方就会对你更好了吗？就会更喜欢你了吗？恐怕答案都是相反的居多啊。越以怕为动力去做一件事，那个事情往往会变得更糟糕。那父母呢，怕小孩子将来赚不到钱，所以就逼他这样这样那样那样，结果小孩子有比较幸福比较快乐吗？也没有嘛。就大家都在以怕为动力做事情。而这样子的一种人类的习性极度的蔓延之下，你能够去责怪现在西医当道吗？你在这种，如果我们是抱着这种思考习性而活的话，我想西医是一个非常非常符合我们人类的精神运作的一个医学吧。就是血糖高一点，那就不得了，怕之后会得糖尿病，赶快吃一大堆降血糖的药，然后把肾弄到衰竭嘛，越搞越糟糕嘛。就当人以怕为动力的时候，本来就是越补越大坑的嘛，对不对？可是为什么会越去努力补救它越糟糕呢？因为你补救它的理由是因为你在怕。所以我会觉得像美国的尼海夏先生，他在网站上面有一段时间有大声疾呼一件事情，就是我希望人能够认得什么叫健康，就是我们要的是健康，不是怕生病。那两种能量所建构出来的医学会完全不一样的。那这个当我们人呢以怕当作动机去做任何事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是在伤肾了。所以我们现在的人呢，这么容易的会被恐惧支配，那被恐惧所支配的人会活在被威胁之中。就是这工作做得很不开心，可是你为什么不辞？因为怕辞了找不到新工作，所以不敢辞，对不对？那或者会活在妥协之中，就是为什么你不喜欢做这件事情，你还是要做？因为如果我不做的话，我妈会生气，所以还是做吧。啊，就是这个样子，就活在这种很别扭的生活方式里面。那结论都是因为怕什么东西，所以就有那么多的被威胁，然后或者是被控制的状态。那当我们是处在这样的状态的时候，其实你说一个人的志气还能够发挥什么作用吗？ 我看是不太行了啊，就志气就会微缩掉了。因为志气它基本上的形态是比较关系到一个人相信他的生命不仅仅是这一辈子这个肉身人，还有更多。所以我可以在面对任何事情的时候，把更多的那个我拉到我的表面意识来，让我变成一个更丰富的人。这样是一个志气的基本的结构啊。那我想。在台湾，我想大家做决定都是以怕为动机啊，所以我都不需要讲太多例子啊，每一个人自己看看自己的生活就会知道，怕这怕那，所以我们要这样要那样啊。那这样子的人呢，他会怎么样呢？我想我们上一次前几次课有把助教抓上来这边讨论什么叫肾阳，对不对？我们说人的肾阳有关系到肾上腺的这个皮质分泌的这个类固醇，对不对？就是这个东西是帮助全身消炎的。那如果你活在恐惧之中，或者你整个人生是被恐惧支配的，那首先你的身体的自我的消炎能力就没有了，所以动不动这里发炎那里发炎，这里上火那里上火，让你还以为你是很阳旺很实热的体质的，其实是肾阳没有了。那然后呢，一个人如果脏腑这里发炎那里发炎，常常在发炎的话，脏腑就会很快的老化，很快的废掉。所以听说啊，经过好像中西方的典籍，好像都在说古时候太古时代的人，心情很好的人是动不动就活七八百岁的，我们现在人活一百岁就了不起了，就是内脏的老化，就是因为我们人已经失去了这个肾阳了。那当然关于要肾脏助教后来有写 email 给我说还有所谓的褪黑激素啊，那这个以后教肾气丸的时候再来谈褪黑激素。总而言之，就是人类的老化、机能的退化，其实都关系到肾阳不足。那当然，我们要补这个肾阳的话，真武汤也好了，肾气丸也好了。比如说像是什么白内障啊，那吃肾气丸吃好的很多啊。那或甚至是什么青光眼啊，人忽然瞎掉、聋掉，那吃真武汤好的也不少啊。就是都关系到这个肾阳。可是我觉得用药物去拯救它，其实都已经是等而下之了。我们在生活之中做的破坏啊，才是最让人心痛的，因为我们用这些方法破坏我们的肾，可是我们得到了什么？有过得更快乐吗？其实每天很忍耐、很委屈的、很不舒服的过我们的每一天，被恐惧所支配而活，并不是一个很安心的活，那是一个不舒服的活法啊。那如果这个事情如果再让我允许我大胆的再讲一些的话，其实我们在临床上面会遇到一些状况，会让人觉得好像会有一些类似宗教观的东西会跑出来。就比如说有的时候啊，在帮人把这个肾脉的时候，会让我忍不住觉得人呢，是不是在出生以前呢，会先设计好这辈子要干什么。也就是会不会我们选择出生在这个地方的这户人家里面，我们有先设计好我们这辈子要经过哪些事情，然后学会什么东西，然后要做什么事情。那这个东西其实就像我们说这个人的志向是什么，对不对？有些人他就是喜欢画漫画，有些人他就是喜欢炒股票，对不对？每一个人的志向都不一样的。而这个东西是不是一定可以经过父母的后天矫正啊？那也不一定。那我比较会觉得的是说，好像啊，如果有一个人他的志向是比如说到日本去学美术，然后他妈妈硬把他逼到美国去学财经管理，那他到美国去的那段时间啊，他的肾脉会没有，然后手脚冰冷，然后全身的肾阳都不见掉。也就是好像说本来啊，在你另外一个世界里的灵魂啊，有准备好一个能量让你来用来学美术的，可是你跑去学财经管理，那个能量就变成没有用了，然后就不能进入你了。所以当你走到你不想要的那个人生的那段时间里面，你的肾是没有能量的。就是现在台湾被逼出去的小留学生还不少嘛，那自己要去的那当然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是父母把他洗脑后再压出去的，有的时候就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是他的肾变得非常非常的弱啊。就是虽然身体的这个肾不一定有损伤，可是他的那个身体感会很明显的有阳气不够，那你把他的这个肾脉的话，会发现他的肾脉弱到不行，然后等到他终于从美国逃回来了，做他喜欢的工作了，然后肾脉就又回来了。就是当一个人活在一个非常不得志，活在一个他不愿意 存活的环境，做他一个不喜欢的工作的岗位的时候，其实肾脉基本上都会变得很糟糕的。就是你要做一个工作，就要觉得这工作做得让人好快乐啊，不然的话，如果你是做一件你不喜欢做的事情，那这样子搞法说不定其实是非常伤肾的啊。所以这就是这一辈子人生的轨道是怎么运作的，这个事情可能也会有关系。那甚至要讲的再玄一点，我们现在中国人的这个民间故事都喜欢讲说我们这辈子可能会遇到什么贵人，对不对？就是我们要做一辈子可能会有一些瓶颈，需要谁来帮忙我们一下，让我们走出来。那如果你未来的贵人都住在台湾，你人跑到美国去怎么办？那当然这个我们表面意识根本都是不可能知道的啦，可是表面意识不知道，潜在意识会怕，就是好像越来帮我的人都不见了，所以那个人会有一种不安的感觉。那个不安的感觉，那种失去安全感的感觉哦，我觉得在小留学生上很容易发生的。就是台湾人的小孩子到美国去，如果是自己要去的，那也就没话可说，就还好。可是那种被父母硬逼着去的那一种啊，往往他们到美国待了几年之后会发生一个表现，就是他会过了几年之后，他会，你跟他聊天说最近过得怎么样啊，他会跟你夸耀说，哎呀，我在美国多么有人缘，大家对我多好啊，然后多吃得开啊，现在工作多好，就开始好像那种，你知道，有的因为这种跟你夸耀他怎么工作啊，什么赚很多钱，这不是四五十岁的老头子才会有的活动吗？那怎么20岁的小孩子就这样的啰里吧嗦了，对不对？就觉得这人老得真快啊。